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52集。 陈廷敬很有兴趣说， 哦，您说说这个赋税新法是个什么意思？ 钦差大人奏请朝廷废除了云南彩铜的税收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，自然是好事。但云南的铜税是衙门里主要的进项，现在没了，如果不再辟新新的财源，长此以往终究是要坐吃山空的。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 钦差大人有所不知，云南多山少地，百姓穷苦，要在黎民百姓的头上均摊赋税非常之难呢。但云南除铜之外还产盐、产茶，还有大量的马帮商行。目前朝廷对云南的盐茶管得过松，马帮商行呢也大多不交税。 哦，对了，只要把盐茶马帮商行管好，合理征税，财源就不愁了，是吗？ 我家旺达也是一个心忧天下的读书人，我们父子俩合计写个赋税新法的策论，想请制台大人转呈皇上。 我来云南之前，皇上并没有收到这个折子呀。 王继文根本就没有上呈皇上，他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只图在云南做个表面文章，等着升官拍屁股走人。可是皇上不知道，商家们先知道了，他们并不知晓详情，只听说看家父子给朝廷出了个馊主意，要从他们的腰包里掏钱。向云鹤带头告状看家，就为此事。 这账我算过了，动用藩库里的银子做协饷，也只是现银的部分。另外，采办粮草和马匹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我也在算这个账，摸不着头绪啊。库银除了挪动协饷的78万两，还有12万两对不上号，杨文琪赖我贪了，也没说这些银子用作采办粮草和马匹了。 这12万两银子并不够采办粮草和马匹之用，王继文还有银子是哪里来的呢？ 这个我也想不清楚。王继文做巡抚这几年，倒确实没有向百姓摊派1两银子，大家都叫他王青天。可是他的那些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很快就日暮了，回城已晚，陈廷敬也不着急，吩咐就在寺里住下。方丈这才知道陈廷敬原来是钦差，便跟前跟后念佛不止，还非求了墨宝不可。第二天用过斋饭，陈廷敬携看家父子登舟回城，船过滇池，水波不惊，白鸥起起落落，忽远忽近。船渐进码头，岸上却已聚着很多人。看望他眼尖，认出那些人来，便说：“ 糟了，都是沿航街的商家，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。” 原来前天陈廷敬说了，第二天巡抚衙门还银子， 昨天商家们便涌到了巡抚衙门去了。衙门里的人说，须得找看真照，借据是他签的字。商家们又赶到了看家银行，差点同看家家丁打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不知谁又听说陈廷敬要把看家父子的税赋新法上奏朝廷，不光这回借出去的银子要抵税，今后大家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商家们更是火了，说干脆杀了这狗官算了。他们听说陈廷敬上了华亭寺，便早早赶到这儿候着。船离岸还有一丈多，岸上几个人就伸出了竹竿，使劲地往船上戳，船便摇晃着往后退去。三只船碰在一起，差些翻了。岸上人高声喊着， 要是不还我们银子， 你们就休想来，谁也走不了。对，不许他们上岸。 对， 我告诉你们，谁也走不了， 谁也走不了。 各位东家，你们听我说。 陈廷敬才说了半句，岸上又哄闹起来。 各位街坊，各位街坊，你们被王继文给骗了。 看真照刚开口，辱骂声铺天盖地而来，容不得谁说半句话。这个时候，刘景领着看家家丁们跑来，道道枪枪地围住了众商家。几个年轻东家受不了这口气，正想动手，就被看家家丁打翻在地，没人再敢动了，只是嘴里骂骂咧咧。陈廷敬这才上了岸，连忙吩咐不得伤了百姓。项羽鼎喊着， 哎呀，朝廷钦差怎可官匪一家呀。 我陈某是官，看家可不是匪，他家同你们一样都是大清的子民。 哎呀，你不同巡抚衙门一起查案子，同奸商恶人混在一起，这你算什么好官呢？ 谁借了你们的银子不还，就是坏官，就是奸商，是吗？这样就好说了，你们息息火气，马上随我去翻库领回你们的银子。 商家们不敢相信，半天没人搭腔。看真照说， 各位各位，钦差大人说话一定算数的，你休得胡言。 老乡们，你们误会看公了。 哼，谁误会他了啊？他家平日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到头来把我的儿子差点打死。 项老伯，云鹤真不是我看家打的。 正在这时，项云鹤突然从人群中钻了出来。项羽鼎吃惊道， 哎，云鹤，你怎么来了？ 哎，爹，我是钦差的人带来的，我这伤呀真不是看家打的。 这云鹤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那日巡抚衙门里的人说，为了不让朝廷剥削我们，就得阻止看家把赋税新法报上去，就得把看家告倒。他们把我打伤，然后诬赖看家。 哎呀，云鹤，你这苦肉计真的差点都要了我的命啊。 哎呀，旺达兄，我对不住你。 看向两家恩怨刚刚了结，人堆里又有人喊了， 你们两家和好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 就是， 那 我们怎么办？ 我们还 就认罪 负罪，凭什么呀？我们坚决不认，我们不认。 人堆里又是哄声一片，直到不交。陈廷敬道：“ 老乡们，我们先不说该不该交这些赋税，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：云南地处边关，若有外敌来犯怎么办？ 这个朝廷是有军队的嘛？ 云南地广人稀，多有匪患。”若有土匪打家劫舍，你们怎么办？ 这个好办嘛，这个衙门派兵清剿呀。 衙门里的人和那些当兵的吃什么穿什么？ 这下没人答话了。陈廷敬说， 缴纳皇粮国税，此乃万古成例，必须遵守。看家父子提出的税赋新法，你们只是道听途说，我可是细细的请教过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家也是做生意的，这个赋税新法比起我们老家山西收的赋税可是少多了呀。看公跟看旺达实在是为云南长治久安考虑，不然他们操的这心干什么？按照税赋新法，他们自己不是也要交纳赋税吗？ 看旺达拱手道， 各位前辈同行，听我说几句。云南现在的赋税负担 已经是全国最轻的了。富裕省份每年都需要上借库银，云南不需要。我们云南只是朝廷打仗的时候需要协饷。他王继文是怎么协饷的呢？他一面要在皇上那里显得能干，一面又在百姓面前扮演青天。他虽不向百姓收赋税，却是挪用库银办协饷啊。 阚真照接过话头说， 他王继文博得了青天大老爷的好官声，飞黄腾达了，会把一个烂摊子留给后任，到头来历年亏空的库银不还是得百姓给补上吗？百姓们不知道的以为王巡抚不收赋税，改了张巡抚李巡抚就收赋税了，收的还那么重，百姓会说巡抚衙门政令多变，说不定还要出乱子，那天下大乱了，吃亏受苦的到底不还是咱们百姓吗？ 各位东家，各位东家，道理我们讲得很清楚了，你们一时想不通的可以回去再想一想，现在呢就随我去翻库取回你们的银子。 对，走，去翻库取银子， 领银子，领银子。 陈廷敬说罢上轿，看家自己的轿子也早候着了，商家们便议论纷纷，边跟在陈廷敬后面往翻库取银子去。刘景这才把一城相保的供词递给陈廷敬说， 老爷您快看看，还有惊天大案。 陈廷敬接过供词，果然过目大惊，原来吴三桂兵败之后留下白银3000多万两，粮食5000多万斤，草料1000多万捆，都被王继文隐瞒了。相保原是王继文的书童，跟了他20多年，相保不过粗通文墨，官场里头无法安插，就让他做了个议程。相保做议程只是掩人耳目，他实则是替王继文看管着吴三桂留下的钱粮，每次需要写饷，银子就从藩库里挪用，粮草就由相保暗中凑上，这事连杨文启都不知道。吴三桂留下的那些钱粮，王继文最初舍不得报告朝廷，后来却是不敢让朝廷知道了。陈廷敬吩咐马明， 马明速去请一请王继文大人，毕竟是云南的藩库，我不能说开就开呀。 哎呀，钦差大人，这么大的事情您得先同我商量一下啊。 我这不是正请您过来商量吗？ 却有商家喊道， 我们取回自家的银子。 这商量什么呀？ 就是啊， 商量什么？ 自己家的 商量 有什么商量的？ 给我们银子， 商量什么？ 王继文软中带硬道：“ 哎呀，你看，这假如要造成骚乱啊，那官银被哄抢了，这可不是我的责任啊。” 藩库开始发还银子，商家们都喊陈廷敬青天大老爷，陈廷敬频频还礼，王继文却是急得火烧火燎。忽然又听得陈廷敬漫不经心地说， 制台大人，我已查明吴三桂曾留下的巨额银子粮食跟草料都不知去哪里了。 王继文顿时脸色铁青，两眼发黑，说不出话来。陈廷敬却不闻不火道， 制台大人，随我进京面圣吧。 回到驿馆，刘景把玻璃象棋拿了出来，陈廷敬问是怎么找到的，大家都笑而不答。终于大顺说了， 老爷，我才知道玻璃象棋本来就没有丢。 原来刘景他们看出相保不寻常，却无从下手，就故意拿丢玻璃象棋的事儿去吓唬他。陈廷敬听了哭笑不得道， 今后查案子可不许先给别人栽赃啊，下不为例。刘景 啊， 你笑什么呀？是否还有事情瞒着我？ 老爷，这都是甄少奶奶的主意。 嗯，我早就觉得相保同王继文关系非同寻常，却抓不住把柄。 抓不住把柄，你就强加人家一个把柄吗？ 老爷，你也真是的，相保这种人，你不给他个下马威先吓唬他，他肯说实话吗？ 老爷，还多亏了甄少奶奶呢，不然的话，相宝哪肯招认王继文隐瞒吴三桂钱粮的事儿啊？ 不管怎么说，以后不能这样办案啊！ 好，好，是老爷，我们知道了。 第二天，陈廷敬押着王继文回京，王继文尚未定罪，仍着官服，脸色灰黑，坐在马车里。陈廷敬仍是以礼相待，王继文却不领情。快出城门，忽见街道两旁站满了百姓，仔细听听，原来都是来送王继文的。有的百姓痛哭流涕，说王大人是个好官呐，这几年没问百姓要一两银子，却被奸臣害了。又有人说，王大人得罪了云南有钱的商家，被他们告到了京城，朝廷就派了钦差下来。出了城门，却见城外还黑压压地跪着很多人，把道都给挡了。一位百姓见了王继文，忽地站起来，扑上前哭着说：“ 哎呀， 王大人， 王大人， 你可真是大清天 呐！你不能走啊，您不能走啊！ 钱老哎，王大人这日子怎么过呀？ 是啊，是啊， 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 啊，我们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。” 王继文也仿佛动了感情，他说：“ 你们放心，看家父子提出的税赋新法，钦差大人虽说要上奏朝廷，但皇上不一定恩准呐。” 王大人，你得为我们做主啊！ 那个人扭头怒视陈廷敬：“ 你就是钦差吗？啊？”你凭什么抓走我们的父母官啊？ 就是 王大人， 就是。 可是云南自古以来未有过的好官啊！ 对， 是不是 老乡们， 老乡们，王大人呐， 老乡们，你们静一静，你们听我说，王大人有没有罪，现在并没有定论，得到了京城听皇上的，皇上说了算。 我们不信你的，你是谁呀？啊，朝廷有你这样的奸臣，王大人肯定会吃苦头的。 杀了奸臣， 我们不能让他 们 王大人带走。王大人是我们的好官。 突然，有人高喊杀了奸臣，百姓轰的都站了起来，风飞雨拥般扑了过来。刘景和众随从拼命挡住人流，真儿跳下车来，挥剑护住陈廷敬。马明闪到王继文马车前，耳语道：“ 你赶快将他们退下去，不然砍了你！”“ 你敢？”“ 别逼我！” 马明抽出刀来说：“ 快！不然你脖子上一凉，就命赴黄泉了。” 王继文同马明对视片刻，终于软了下来，下车喊道：“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你们听我说， 王大人您别怕， 对，别怕。” 我们 杀 了那个 奸 臣， 对， 朝廷就是派兵来，我们就拥戴您， 对， 我们跟他血战到底， 对， 我们支持您， 放了王大人，放了王大人， 住口！ 百姓马上安静下来，王继文突然跪了下来，朝百姓拜了几拜，百姓们见了又齐刷刷跪下，哭声一片。王继文说：“ 我王某拜托大家， 王大人 千万不要做不忠不义之事啊！ 王大人， 我在云南克勤克俭，不贪不占，不负皇天，不负黎民。这次进京面圣，凶吉全在天定。 王大人， 天道自有公正，乡亲们就放心吧。啊， 王大人。” 行了行了，乡亲们请让出一条道来，就算我王继文求大家了。 王大人，你要多保重啊。王大人，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啊。 哎呀，大人。 再无人说话，只闻一片哭声，百姓们慢慢让出道来，他们都恨恨地望着陈廷敬。陈廷敬感叹道：“ 这回夹道哭送王大人的百姓，倒是自己闻讯赶来的，可怜这些善良的百姓啊。” 回京城的路上，陈廷敬接到了家书，报喜说玉鹏中了进士。陈廷敬喜不自禁，便吩咐快马加鞭，巴不得飞回家去。玉鹏壮丽兄弟打小是外公发猛，陈 陈廷敬忙着衙门里的事，向来疏于管理。陈廷敬往家飞赶，不料几天之后又得到家书，岳父大人仙逝了。陈廷敬痛哭不已，更是催着快些赶路。云南毕竟太远了，回到京城已是转年七月，屈指算来，这一来一去几乎近一年的时间。陈廷敬先把王继文交部，顾不得进宫，急忙往家里赶。一家人见了面，自然是抱头痛哭。陈廷敬竟去岳父灵位前点香叩头，哭了一场。回到堂屋坐下，岳元细细说了父亲发的什么病，什么时候危急请的什么医生，临终时说的什么话，沮丧时都来了什么人。陈廷敬听着泪流不止。陈廷敬进门就见佳瑶同祖燕也在这儿，心里特别纳闷，只因要先拜老人不及细问。这会儿祖燕同佳瑶走到陈廷敬跟前扑通跪下，泣不成声。陈廷敬忙问 祖燕佳瑶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 爹，您救救我们张家吧。 你们张家怎么了？ 我家公公被人参了，人已经押进京城了。 说起来都是故旧间的纠葛。京城神算，祖泽深宅院被大火烧掉，便按托明珠相助，花钱捐了官，没几年功夫就做到了京南道道台。去年张骞升了湖广总督，他那湖南巡抚的位置让布政使接了。祖泽深眼睛瞅着布政使的缺，便托老朋友张骞举荐。张骞答应玉成，可最终并未把事情办妥。祖泽深心里怀恨，惨张骞为了做成湖广总督，贪银50多万两去场面上打点。张骞又反过来参祖泽深既贪且酷，治下民怨沸腾。这两个人参来参去，如今都下了大狱。岳元说， 亲家的案子可是闹得满城风雨，皇上先是派人查了，说亲家没事儿，后来皇上又派于成龙去查，却查出事儿来了。 于成龙办事公职，他手里不会有冤案的。哎，我明天先去衙门打听再说，世事难料啊。当年给我们这些读书人看相的正是这个祖泽深，他自己会算命，怎么就没算准自己今日之灾呢？ 请岳父大人救我张家，现在里头的消息呀，一点都透不出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啊，我也多方打点过了，过几日呀，可去老李看看。 陈廷敬只得劝女儿女婿心放宽些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他心里却并没有什么把握。张骞果真有事，皇上如不格外开恩，那可是难逃罪责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